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声音，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隆冬时节，马三立又一次登上了开往关外的列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马三立再一次到东北演出的故事。提起第一次下关东的情景啊，马三立不会忘记，他永远都会记得在列车上被日寇和伪军欺辱的场面。不过这一次去关外演出，马三立的心情却格外的好，车厢里充满了演员的说笑声。这次的马三立是跟随广播曲艺团一起去新建的汽车城长春慰问。当时啊，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兴建，演员们晚上慰问职工，白天还要到现场参观。看到林立的脚手架和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工人们冒着严寒紧张劳动，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马三立被工人同志们高涨的劳动热情所感染，他决心要向广大工人同志们看齐。在慰问的过程中啊，他表演了钓鱼、新百家姓和死里逃生等优秀的新作品，把欢声笑语作为最好的礼物奉献给了工人同志们。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马三立、张庆森表演的钓鱼。 那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啊！这倒对， 净说大话不行。 哦，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门不是也不成。 是， 各行各界全算上。 哦， 不拘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太好， 世人不服， 嗯， 谁都瞧不起， 嗯， 净说大话，宁可迟早拿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 那当然， 世界的人都得现世。 是的，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是吗？ 不服人是这个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哦，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可不是吗？ 绝不能成功。 嗯嗯， 平常小事也这样。 哦， 你街坊那谁，你街坊有一个 怎么着， 就说大话。 哦，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 嗯嗯， 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你想， 哎，谁都瞧不起。 哦，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 嗯， 礼拜你都不上班。 哦， 都是工人。啊，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 嗯， 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啊，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哦，钓鱼。 哎，钓鱼。 消遣呢？ 八十台子钓鱼。 好。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嗯。 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别人。他媳妇说：“你看人家 王大哥跟刘大伯，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嗯， 你看人家总出闹鱼就窜一趟。 多好！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哎， 他呢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是啊， 技术啊。 哎，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的试试。 我得会。 蛐蛐跑你逮不着。 嗯嗯， 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家。 是，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他妈！买完 哟， 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 哟， 哎，都得归我。 好嘛， 别人啊，买完 是啊，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买个鱼干不两块钱买好的，你钓去， 哎， 给买吧，买了。买都得去呀、 啊、那是啊， 也得钓得来啊， 哟， 外行自能说大话啊。 嗨， 扛上鱼竿，拿个篮子去吧。 嗯， 告诉媳妇儿，你给我烙俩汤饼吧。 哦， 我都不回来吃饭了，你给我烙俩汤饼。 好， 多来点红汤。 嗯， 大袋的拿俩汤饼，提篮子扛鱼竿去了。 去吧， 钓去了。 怎么样， 也得钓得来。 哟， 白耗了一天，晒得可直立眼 啊， 回来了。 有 街坊人家王大伯刘大哥人全钓来了。 嗯嗯， 人钓个一斤的半斤二斤的全有，他没有。进门怎么办？ 怎么办？ 他有的说。 说什么？ 我媳妇瞧怎么样，嗨，小孩啊净喝洗澡。 有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瞎钩子，啪躲小孩脑袋见骂那个。我说一个没掉，一个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我给搅和了。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哎， 看小孩洗澡，你不许挪挪，上憋处吗？” 就是， 不是，我不在这吃汤饼了吗？吃完汤饼，我看够岁数了，赶快回吧。 好， 下礼拜又得去啊。 去吧， 下礼拜又去了。 嗯， 白耗一天 啊。 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哟， 没钓着，怎么办呢？ 啊， 糖饼也吃了， 哟， 又啃俩糖饼，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还说什么？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这风啊，告诉你啊， 我刮风了， 就怕的，这大风，这风这一刮，那个鱼全跑了。这媳妇人怎么钓来呢？他们干啦？唐果篮、 哦、 我大河燕，我大河燕，我这大河燕，他大河燕， 好嘛，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 还得去， 我去吧。 嗯， 你给我烙仨汤饼吧。 仨饼啊， 拿仨汤饼。 哎呦，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 嗯， 一想啊，白费。 怎么 准还是白去？ 哎呦，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去了钓一个钓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就说是， 干脆 怎么办？ 鱼市。 哎，鱼市干嘛去？ 买鱼。 哎，买鱼。 哎， 好嘛， 到鱼市看看。 嗯， 鱼市这卖鱼的，一盆一盆的，大的小的，那正挑呢。 哦， 他过去了，多少钱一斤？这鲫鱼多少钱？ 嗯， 卖鱼一条也纳闷，扛鱼竿买鱼没有，很少。 嗯， 来四斤。 嚯， 来四斤。 嗯， 看见四斤、 嗯、 够吗？够吗？够吗？没错，你啊，少两罚我十斤。你看见 没有？ 你看见没有？你看见秤？你看没有？哎，高哥，我看差点四不够，喊你四斤少不了，我再饶你一个。又多饶一条。 好， 到篮里，到篮里，提着篮子扛上鱼竿回来了。 好、 哦，今儿回来快，稳拿，到那准拿来。 是啊， 人街坊都没回来呢，他回来了。 哦， 他媳妇说：“哎呦，回来了，嗨，回来了，我稳拿，稳拿呀， 啊， 到那稳拿，看见没？ 是啊， 拿盆，倒点凉水。 嗯， 端个大盆倒凉水，哗倒来了，嚯，真不少。” 啊， 挺好，街坊也看看， 嘿，街坊一瞧真不错 啊， 赌一边大啊。 哎，是啊，一边大。 嗯，买的跟掉的不一样。 对， 可不，掉了它有大有小。 哎， 就一边大。街坊那个大婶过来抱着孩子过来看看。 嗯， 呵，这鱼呀不少 啊， 和二斤多，和二斤多。 哎， 这句话他气二斤多，这四斤还捞一个了。 哎，是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除了慰问广大的工人同志之外啊，还把欢笑带到了部队和学校，所到之处都是满场开心的笑声，马三立自己也是乐在其中。不过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春节。由于演出任务没有结束，所以大家只能在招待所里过年。东北的天儿要比天津冷上许多，路上的积雪有几尺来深，人们很少外出，所以感觉年味没有家里那么浓。不过演员们自己还是很会营造气氛，他们买来瓜子、花生、奶糖、水果，边吃边聊，过了个别有风味的春节。正月初四，曲艺团圆满地完成了在长春的慰问活动，下一站呢要去沈阳。马三立到了沈阳之后，又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美容医院》，然后红九再跟您慢慢说。 说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两人我全不占。有人还说马三立相声好，说的不错，你们捧我，你们爱，你们愿意这么说，你们愿意这么夸我。其实我呢，很差，声。先说是声，我又不会唱，也声音难听。相貌呢，那就啊，那咱就甭说了，已经长这样了。我知道，我自己知道，自知之明。我总觉着长得这模样啊，怎么着，反正对不住你们。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真问我小时候那是圆胳膊圆腿小圆脸小胖子，谁见谁爱。我小时候到哪儿谁都夸，到哪儿就呵，小孩嘿多好啊，几岁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也没想，万也没想到会变得这样。你肉呢，肉都没了。我小时候有病吗？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小胖子，后来有病怎么也缓不起来。小时候闹病上医院住院，开刀大出血，咱没死了还不算好吗，大出血开缓不起来了。小时候开刀，有人说什么病还开刀啊，什么病啊，嗨，痔疮。闹痔疮，哎，怎么四岁长痔疮吗？哎，有痔不在年高，就这么讲。有人说了，你不去化化妆吗？实的是一个演员吗？必须得要化化妆啊。我也不是没化过妆，化过。以前演出啊，我瞧人家都擦胭脂抹粉，这儿眼圈抹点黑的，显得眼睛大呀，眉毛多画一点，是吧？是拢拢头，擦点油，白头发染黑了，是吧？穿个漂亮的衣裳，擦点粉，这就是抹点红的，嘴唇抹点红的，显得好看。我也抹过，我没等上台我就擦掉了，一照镜就猴啊。 就不是闹天宫，你是干嘛呀？干脆就这样得了。我要按我说，应当得拾掇。你看，不是那不但男女演员得捯饬捯饬，咱们一般群众们应当化好妆不？应当这样。不论你干什么，那出门洗洗脸，擦点粉，特别女人、女的也应当。售货员上班时候要洗洗脸，干净净穿点漂亮衣裳，擦点粉，抹点红嘴唇。我听说外国就这样，咱们应当学啊人家。外国人的服务员、售货员都得干净、漂亮、精神，还得长得好看，还得会乐，不会见人不乐不行。见了顾客满面笑容，那个经理查天天看哪个不会乐，明儿你下，明儿不要你了。见人不会乐那不行，都得不管说老得乐，抬杠不行，跟顾客怄气打起来了那更不行了。所以你不会乐，明儿下，明儿你不要你了，开除，就这样。尤其这脸上相貌，咱们平常咱也不是售货员，咱们也不是服务员，咱一般的家庭过日子妇女，你也得化妆，你也得拾掇拾掇，高兴，活得高兴痛快，精神健康，精神投资，你得花钱，花钱，钱干嘛花？捯饬捯饬，什么衣裳漂亮，买，你瞧，兴什么样衣服穿，香粉，哪个擦，香水抹，别太多了，一瓶一瓶倒那就不行了。你看你香水吸的脸上香味儿，长得拾得好看点，特别岁数大的，有这老太太们五六十岁了，六十七十岁了，嗨，你大岁数干嘛呀，还烫发去，人都烫头，咱可不烫，你别那么死脑筋，应当烫，应当漂亮，五六十岁了干嘛呀，干嘛呀，你烫头你染染发多活二十年，你信不信啊？这什么呀？精神投资，自己照着镜子看着高兴，吃什么时候香，怎么都痛快，该怄气就不怄气了，你该着急不着急了，吃不下喝不下你吃都香了，为什么呀？这精神健康，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三者合一。我天天早晨我也打太极拳呢，可你脏不脏脏，一脸吃木，眼睛都吃木糊，也不漱口不刷牙，写了封信找不着酱子，拿这儿就粘信了。那你健康，你健康什么呀？你健康不了啊，卫生啊，精神健康应当得这样。每个人什么叫留雀斑粉刺，治钱，那不有那药吗？买呀，多少钱？擦完了。雀斑的粉刺的黑点儿满没了，你瞧，别人看着也好看，不为别人看，你自己看呢，你高兴不高兴啊？脸上有猴子，有大痦子，挺漂亮的大姑娘，挺漂亮的小媳妇儿，脸上大黑痦子，和长这地方特别显眼，要不长嘴这儿，就长到这儿了，你多难看，治了去，治完了没了。几十块钱，这美容院呢，天津也有啊，北京也有啊，北京是哪儿有啊？我想想，我不给做广告啊，反正不是安定门呐，就是阜成门这边，我记得，反正我前几年我参观过嘛，它叫美容科院，雀斑粉刺呀，长疤了呀，长黑毛，见过这人吗？脸上有块黑毛。你说这，他给你治了去，脸上白肉皮了，豁了嘴都能治吗？到咱们北京叫豁嘴儿，是不是？豁嘴儿，天津管那叫老凤。那不怨他，一落生啊，胎里带，打小时候一落生，这个嘴唇这儿短一块肉，这短一块肉，这叫豁嘴儿，这离地大块，这缺一块肉，这叫豁嘴儿。天津叫老凤，就这个挺漂亮的大姑娘，你说个儿样身块脸眉毛眼睛皮肤特 很要打号的看，这十分人才没挑，100%，这大姑娘这漂亮，转过脸一瞧，这大货嘴儿，搞对象，谁要谁也不愿意要这个，怎么办？治去美容院，几十块钱缝上，把这个大货嘴儿给缝上，缝完了看不见，看不出来，也没有疤了，也没有锯子，也没有印儿，一点儿瞧不出来。这倍儿平，你这多好呢！这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吗？让你精神健康吗？要是还有人工酒窝，愿意漂亮吗？女的一乐呀，一乐俩酒窝多好看呢？没有，没有怎么办？拉人工酒窝，他给你做俩酒窝。这我也参观了，我看了，躺在那儿那椅子跟那个理发馆似的，那个理发馆那椅子似的，他能这撂躺下，他给你拉人，不是打外边拉，他打里边拉，他打里边算，那就是技术，拉不好不行，拉不好变俩鼓包，跟这很两块糖似的，那难看了，那是个技术，瘪鼻子能改鼓鼻梁吗？挺好看，大姑娘大瘪鼻子，瘪鼻子不好看，他让你起来。改成高鼻梁，高鼻梁大眼睛，他鼻子让你鼓起来，他垫骨头，鼻子这儿他给你垫上骨头，鼻子尖这儿不能搁骨头，鼻子尖这儿肉的，这儿软和，他当尖给你搁骨头，这鼻子尖也得起来，也得鼓起来，你鼻子尖不起来不行，往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那难看了，那人工的，人工给你做人工双眼皮吗？知道这个吗？单眼皮不好看，挺漂亮。单眼皮的改双眼皮，给拉成双眼皮，双眼皮得分成脸型。你愿意拉，愿意拉你得长脸，圆脸不行，烧饼脸那不行，长脸汤，这眼睛还得那种大长眼睛，长眼眼睛长，单眼皮子不好看，拉双眼皮，那拉完了变双眼皮，这大眼睛好，长的。小圆眼儿不行，小圆眼儿滴溜圆，圆眼儿那不行，拉双眼皮。我表姐就这样，我表姐也70多了，现在还活着呢，在天津呢。她就是圆眼儿，小圆眼儿，40来岁那时候要拉双眼皮，咱拦着她，我说您不行啊，您圆眼睛不行，拉也不好看，您别我拉，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哦，好，我管不着，您拉您的，您好，您有钱，您去您的，去了，该是他倒霉，他赶上这大夫，实习大夫，也大六那天又喝醉了，喝得晕头转向，这活他做，躺那儿了，拉双眼皮拉吧，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给拉到下边了。起来，一起来就翻了，就翻。哎，你给我来下边，这好，你赔我，你赔。那怎么赔啊？来了没法赔啊。你说得，这是我们，哎，这算个手术的事故，这是个问题，我们都是我们认可，我们不要钱了，不收钱啊，不收钱，不要钱也不行，你给我拉上边，你们就给我拉上边来。我说上不要上。这又躺下了，非让拉，又拉吧，拉，这上下都双眼皮儿。起来了，照镜子一瞧，哟，像肚脐眼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美容医院》。马三立和曲艺团的其他同事到沈阳之后，受到了很好的接待。面对如此热情的接待，马三立不由想起了自己当年初次下关东是在祥云阁茶社受到的那番悲惨境遇。现在啊，在后台过道搭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那种被人欺骗的事情发生了。也不知祥云阁还有没有，那儿的大耗子还整夜折腾吗？马三立嘴角露出一丝不被旁人察觉的笑意。其实此后马三立还来过东北，不过那是在一段相声作品中，他在这个作品中塑造的形象轰动全国，